會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乌克兰局势举世关注，乌克兰发生的什么事呢？就要在背景、历史、地理背景上讲起。乌克兰是濒临黑海之滨，你上网打开地图就知道。它的处境有少少像欧洲的波兰。它在东边草场的边界与俄国相接， 北边是一个三等的国家，叫做白俄罗斯。但东边有趣，一个叫波兰接界，另一个叫匈牙利，另一个叫罗马尼亚。它东北西分开，接连大陆背景。南边是海岸线，是黑海。海岸线伸了一个 半島出來叫做克里米亞。說到克里米亞， 1856年 曾經發過一場叫克里米亞戰爭。這個克里米亞戰爭是英國和俄國在這裏交鋒，這場戰爭催生了一個人物，以及在遠東另一場事變。 這個人物叫藍丁格爾，當時英國的傷兵雷雷，藍丁格爾親手設計一套醫院系統，即是物料如何運輸、護士長、醫生、藥物等等，後勤。藍丁格爾設計的醫院制度， 現在在英國甚至在香港的瑪麗醫院、伊利沙伯醫院都是拿著當時的手冊。另一個地方叫做瓦爾塔，瓦爾塔會議很出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美國總統羅斯福就在這裏 瓦爾塔的別墅會見蘇共領袖史太林。在這裏講了幾件事，第一，在戰勝納粹之後，將會如何瓜分歐吉爾與史太林講數。第二，中國的問題如何處理。在瓦爾塔會議，三國因為沒有中國份， 三國決定將朝鮮半島、台灣獨立歸還中華民國的歸還。對於祝森國戰敗後的形勢有一番判斷，但羅斯福和丘吉爾犯了非常致命的錯誤。羅斯福出席瓦爾塔會議時 病得很厲害。丘吉爾年紀也不小，60多70歲，亦在英國與納粹作戰，包括不列顛戰役，打到英國非常疲累。而丘吉爾亦不是一個年輕人，在去到克里米亞瓦爾塔見史太林之前就喝酒，喝了很多酒。 可能是戰爭政治對丘吉爾構成極大的壓力，而羅斯福只剩半條命。去到見史太林時，兩個都不想打，英美都不想再糾纏，總之求其快些結束這場戰爭。史太林說結束，我們東西兩邊派兵包抄，盟軍你在那邊打過來，我在這邊攻進去，大家一起堆入柏林。不過這樣吧， 我損失很多兵力，列寧格勒之役、史太林格勒之役，我陣亡和這麼久，死了千多萬人，我那份怎麼計算？於是打開地圖， 這些國際政治之陰暗，完全是由三個人好像切蛋糕，拿著棍，我要這裏，史太林說我不理，我贏了之後烏克蘭是我們的，白俄羅斯什麼都不用說，他說我要半壁歐洲。當時邱吉爾，羅斯福已經死死了，沒什麼回答你。 邱吉爾你想要什麼？史太林說我要希臘、我要羅馬尼亞、我要保加利亞、我要波蘭、我要意大利、要匈牙利，我又要德國、我又要佔一半。在這個時候邱吉爾就逐個國家跟他講數，說波蘭你可以要、羅馬尼亞可以要，但希臘你不要得。 我怎麼希臘不要呢？你交回建出來，行，我給保加利亞給你交換希臘，因為希臘是西方文明發源地，還有意大利是南歐，你希臘不要得，意大利亦都不能得。事實上史太林是開天殺價，他都沒有預算給他，於是大家講數在中間畫一條線。 結果波蘭歸入蘇聯鐵幕這些極權國家，匈牙利又沒有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不用說，但邱吉爾回去可以說我保住希臘、保住意大利、保住奧地利，當然法國、盧森堡、荷蘭更加是半壁，還是自由世界。 於是東歐淪陷為共黨集團的衛星國家，接著幾十年全部沒有運行。這個時候烏克蘭當然也是蘇聯帝國的一部份，一向都不能動。但是在那時候開始，蘇聯更加鉛制著烏克蘭。烏克蘭與俄國的關係有點像蘇格蘭與英格蘭，它 在歷史上發生很密切的關係。在中世紀時烏克蘭是自成一族的，不是現在你以為是從前蘇聯分裂出來的，本來它是屬於自成一族的。 當時因為有蒙古人、日耳曼人等等的戰爭，這些功伐不斷曾經被不同民族統治過。其實到了17世紀時烏克蘭的哥薩克領袖與俄國沙皇簽訂合約，邀請他來 管治。於是由那時開始將烏克蘭賣給俄國沙皇，又可以跟他一起統治。 但最致命的開始是由1917年 共黨建立的蘇聯，將它成立了烏克蘭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作為它是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 於是與蘇聯分不開。為何一定要召了烏克蘭呢？ 最重要的是它紅居住北海海濱。 黑海，蘇聯要利用黑海是勢力範圍， 因為現在克里米亞有一個叫做塞瓦斯托普，塞亞斯托普現在仍然是俄羅斯的海軍港口。 在這裏開出的戰艦經過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 直出地中海。因為歷史上無論是俄國或前蘇聯，其實都是缺乏一個不動港，即是不會結冰海港。譬如在東面的海參崴是會結冰的。 有機兵因為凍得滯，北邊在北海也凍得滯，海不會，但黑海是不會，長年有水，所以海軍有一個不動港而可以建立艦隊出海，這個還要更複雜，最複雜的是烏克蘭的地理，中間有一條河湯，將它劏開東西烏克蘭。 這條很出名叫第涅帕河，第涅帕河你看俄國的很多文學都說過這條河，這條其實挺有歷史文化價值，在二次大戰裏面亦是一條很重要的戰略河。如果你上一代的人大陸的人看蘇聯革命小說，就會知道第涅帕河，因為河邊就是現在烏克蘭的首都幾乎。我記得我小時候五歲看過 一本是由一個蘇聯兒童文學家叫做波瑞特科夫 瑞特科夫 寫的一本書，蘇聯的遊記 叫做《我看見了什麼》，這本香港小孩沒有看過，只是我看，是大陸作家出版社。你問問大陸現在60歲上下的兒童，我沒有60歲， 大小六小博覽群書，這本裡面一個五歲的小孩叫阿廖沙，接著他爸爸媽媽由蘇聯的鄉下出省，游歷整個蘇聯的大城市，他去到莫斯科看到鐵路，看到列寧格，看到東宮，又看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宮，他爸爸媽媽帶他坐火車游歷祖國大地，其中有一章就說他去到基輔和第二 第涅帕河，那時我五、六歲看這部書是和兒童樂園小朋友一起看，這個第涅帕河將烏克蘭分開一半，東面受俄羅斯文化影響，因為黏著東面，西面複雜了，向來都對俄羅斯有點疑心和離心，因為那邊受波蘭的影響，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影響。 本來大家蘇聯仍是共產帝國，問題不大。現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已經加入歐盟，即是歐盟的版圖已經向東擴展，一直黏著烏克蘭。現在烏克蘭隔離俄國普京大帝做總統， 他絕對不容叫卧榻之旁，豈容他人含睡，不能夠用烏克蘭被歐盟勾搭了，所以他一定要看著烏克蘭。所以在年多之前，烏克蘭發生綠色革命之後，選了一個女性總統，這個女性總統後來下台，而且被判控一些政治罪行，十年前差不多，然後判了他坐牢。 然後這個新總統叫雅諾夫維奇，普京就是親俄國支持他，想著烏克蘭安枕無憂，誰知現在這個叫做雅諾夫新科維奇被烏克蘭的選民說他行獨裁， 於是爆發這場街頭革命，現在有少少類似羅馬尼亞，現在總統都走了，因為他下令軍警在基輔的獨立廣場屠殺平民，在這時候已經大勢已去。現在新的政府上台就親歐盟、親美國，現在今日普京拍桌，這是外國勢力，尤其美國、歐洲在裡面搞鬼，網絡發給1903多個。 指點江沙，肖澳江湖，光明嶺，陶傑、鮑偉聰。烏克蘭就算在蘇聯時代，蘇聯都不可以沒有完全能夠征服烏克蘭。烏克蘭在 當時蘇聯時代的學校,當然第一外語是俄文， 但亦有自己本土的語文,叫做烏克蘭文和烏克蘭語。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是高度自治。 很多書籍都以烏克蘭文印刷由於蘇聯時代不敢完全將烏克蘭吞併因為烏克蘭文風都很強悍 變成他容許一個高度自大,是一個加盟共和國 好像現在威爾斯或蘇格蘭但是變成烏克蘭長期勾著民族自決的運動 尤其是烏克蘭的西部,第二列帕河爾西 鄰近波蘭,那裡有很多波蘭人的後裔 而且,因為西烏克蘭本來不是屬於蘇聯 是波蘭的領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史太林強硬割了一些領土,歸入烏克蘭名下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的領土很大 但因為打仗慘敗,變成任由宰割 其實複雜的地方是因為烏克蘭境內的民族組成不太單一剛才你提到 有本身他們歷史以來,自古以來固有的民族在裏面,就是烏克蘭族和烏克蘭語的民族 但因為俄國和蘇聯的時候,因為將它變相吞併了 所以亦有很多俄羅斯人移居 剛才提到集中在東部和克里米亞半島那邊 但這些地方本來住的人,其實是塔坦人 即是哥薩克族裔在列寧史塔林時代又將這些塔坦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其實有點像猶太人的遭遇將他們大遷徙其實有點而國仇家恨這些塔坦人是來自因為我剛才說過烏克蘭在西邊有一段邊界與匈牙利接壤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當時的奧匈帝國也有一段邊界與烏克蘭接壤所以烏克蘭西邊的民族文化成分極為複雜有波蘭語、有塔坦、有些親奧匈帝國的流亡過來的貴族子裔當然還有猶太人猶太人不在話下 所以西烏克蘭向來對俄國調戲不順 有國仇家恨的但西烏克蘭不包括南邊克里米亞半島的那些那些烏克蘭人 類似新界原居民,是較為親俄羅斯 所以這次推翻親俄國的烏克蘭總統雅魯科維奇 他坐直升機,走路就走到克里米亞親俄區域避風頭 新聞之後再說